参到此，四方集蜡炬成灰，泪始干，泪始 是他88年推出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，而这张专辑当中啊，除了这一首《别亦男》之外呢，其余的九首全部都是翻唱。其实跟很多翻唱不同的是呢，徐小凤的翻唱其实后面也成为了经典。可能我们会不记得这些老歌的原唱者，但是一听到《南屏晚钟》啊，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啊这些歌的时候，无疑会在脑海当中第一时间就闪现出徐小凤的影子吧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来听一首新歌啊，这是动力火车的歌，叫做《下一站》，是他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。 山顶拖到电双轨，火车火车站对倒位去，两路粗脚甜甜的说你。从小城的酒馆，唱的体育馆，我还能有几次忘我的飞翔？睡不好的夜晚，陌生的旅馆。 火车其实真正让内地的观众认识到他们，应该是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的火爆吧。他们演唱的那一首主题曲《当》，哇，当年真的是在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得到。在2016年的5月份呢，动力火车下一站世界巡回演唱会呢就在台北小巨蛋拉开帷幕了，应该会有很多人想要去一睹他们的风采吧。接下来是 Elva 萧亚轩的一首老歌 Cappuccino， 那个时候才21岁的他唱着这样的一首歌，就像一阵清新的风迎面吹来一样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。 Painted on the sky, misty.